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知府大人判案，您看这清官判案呐、按照国法一条一条判的真好。他要赃官判案可就麻烦了，他得考虑这关系呀，谁给我多少银子呀，我惹不起谁呀。骆知府是断案如神，就因为他两袖清风。判完了之后，传下令来让造班行刑。第一个先把王六摁倒了，打了20大板。第二个就打骆进财，这回骆进财可倒了霉了，伤刚定，定什么呀？定搁这儿啊。这回二次行刑叫借搁这儿，这接搁这更疼啊！大家伙要恨这进财，打这进财这鬼哭狼嚎，然后给他扛上家，在衙门门口3月，让老百姓看，丢人呢。3个月之后，把他充军发配到规划，永远不许回来。骆大人要把鞍马氏赶出成都，财产的就充公了。把雕石用了刑，打了20个嘴巴，全都发放完了。知府大人看了看牛和，牛和，你看本府审判的公平吗？宝元给大人磕头啊，大人，秦晋高悬，断案如神。这牛宝元说：“大人，秦晋高悬。”在秦朝的时候，大堂上都挂一面镜子，就是照什么地方都是亮的，所以留下这句话叫秦晋高悬。知府一听笑了，牛和呀，你可要知道王法无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杀了安树人，按律抵偿啊，民子情愿抵偿。本府要叫你抵偿，武林中还有豪杰吗？安树人死有余辜，我判你充军云南3年。牛和，这武林中的豪杰都有个绰号啊，宋朝年代也有刺配充军的，我想在你面上刺个鱼龙变化，你的美称就叫鱼龙变化。常言说得好，鱼龙变化原无定，君子无时且耐时。 宝元完全明白了洛知府大人的一片好心呐、啊。真是感激知府大人，言语是无法表达了，磕头道谢。洛知府就用笔蘸好了墨，在宝元双眉之间画了一个鱼龙变化，然后拿着一剁，冒出血来了。三天之后浮肿消下去，再瞧啊，宝元二眉之间真好看，龙头鱼身，这叫二龙斗宝，一朵眉韵露出，鱼龙变化漂亮。选择吉日，大人派了两名长戒背着公文，手持水火棍，押解着宝元又打成都起戒了。走到十里长亭，牛城雕饰文米文静，一家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宴给宝元饯行。二弟三弟文敏文静哭着给哥哥磕头啊，宝元给搀起来了。二位弟弟好好孝顺高堂父母啊，替父亲管理买卖铺户，哥哥您放心。宝元又给父亲母亲磕了头，一家人是洒泪而别。牛成就取出400两银子交给借差，所以宝元这一道上一点罪都没受，而借差也不敢给他罪受啊，那骆大人也不干呢。宝元到了云南待了3年，被释放回家了。到家中一看，才知道父亲已然离开人世了，就带着两个弟弟到坟前祭奠父亲。回来之后，刁氏就跟宝元说：“儿啊，娘想给你两个弟弟娶妻生子，也好延续香烟，可是他们哥俩不干呢，说必须等你回来大哥成婚，他们两个人才能完婚呢。娘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宝元了。”宝元来到书房，看见两个兄弟，二弟三弟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一兄因为练武依然不能娶妻生子的，对不起祖宗，延续后代的大事就全仗着二位贤弟了。娘是希望含饴弄孙呐、啊，二弟三弟呀、啊，你们可不能不娶呀、啊！这件事就由愚兄做主了。文敏文静哥俩只能低头不语吧。宝元就提出来了，要给两个兄弟娶媳妇儿，这牛家可是大财主啊！这媒人就踢破了门槛了，很快就说成了。定亲过龙凤帖，选择吉日迎娶过门，这俩儿媳妇还真不错，对这婆婆挺孝顺，帮着婆婆操劳家务。文敏文静这哥俩呢，做生意也是井井有条。宝元放心了，这才跟母亲说：“娘啊，儿想到江湖上闯荡一番。”宝元呐、啊，你应该在家中享清福了，只给你两个弟弟照管家业，你怎么又想走啊？娘啊，男儿志在四方，孩儿喜欢名山大川。文静文敏哥俩听见了，赶紧过来了。哥哥您可不能走。哎，兄弟啊，你们好好孝顺母亲，料理家业就行了。我呀在家里边太闷得慌了，我愿意出去走走。这娘仨拦不住，只能认宝元吧。宝元呢要离开家乡了，辞别母亲弟弟，自己带好了军刃，到江湖浪迹平纵，南七北六13省会过不少的英雄豪杰，光阴荏苒，日月穿梭，寒来暑去，春华秋实，40年，宝元已经是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了。有道是月鸟南飞，虎死守秋啊，宝元想家呀。昼夜兼程回到了牛家长院，母亲早已然去世了，文敏文静两个兄弟也老态龙钟了，须发洁白了。还好哥俩一共生了5个儿子，儿子们又生了孙子， 家中人喧鱼食，马腾鱼草，奴仆成群，比从前更兴旺了。哥俩一看大哥回来了，跪在地下磕头，哥哥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了，把这儿子孙子出孙子全叫来了，然后陪着宝元到父母坟前上祭。哥哥，咱们哥仨再也不能分开一天了。宝元还想出去闯荡，哥俩拉着不放。这样哥仨呢，就每天在一块游山玩水呀，叙天伦之乐。宝元一打听啊，离此不远桂家庄有位双全侠桂竹灯。这桂竹灯呢，家里哥仨他排行在三，但是比两个哥哥名气都大。宝元在家中问得好，知道桂竹灯文武奇侠，所以呢就到桂家庄全来拜访。两个人一见面说话非常投机。桂三爷呀知道宝元的本事，就请宝元把武艺传授自己的儿子桂品，希望他呢能收桂品为徒。好啊，把孩儿领来吧。把这小孩桂平领来了，宝元一看这孩子八岁，真好啊！桂贤弟呀，桂平这孩子非常适合练武，你要让我收他吗？我可有个条件，我在他二龙斗宝之处赐一个鱼龙变化，赐他美称小鱼龙变化，你们哥仨能够愿意吗？哎，愿意愿意。这样呢？宝元就教桂无双长拳短打，四盘刀法，蹿高纵远，桂品就是小鱼龙变化了。不觉一十二年过去了，桂品二十岁了。牛文敏就派儿子派孙子来接伯父回家，宝元没办法离开桂家庄，在家中跟二弟三弟聊天喝茶。那么桂品呢出去看望师傅，每天都带着刀出来保护着一带地方出来巡视。这天呢正好遇见汤云上吊，所以呢桂品才戏耍汤云。现在听说凤旗少剑客被画图擒获，这桂品气坏了。他也知道画图手黑心狠，自己一个人难以救出凤旗少剑客，所以桂品呢就跟汤云说：“汤班头，这么办，您跟我回家，请出我二位伯父来。我二位伯父，一个是霹雳劫桂竹山，一个是烈火侠桂竹庵。我爹不在家，嘿，给他们爷俩全嫁去了。哪爷俩呀？待会儿再说救人要紧。我看。”画图虽然凶恶，双拳难敌四手啊，您跟我去。那汤云还不去吗？赶紧系好了腰带，挂好了刀，跟桂品两个人脚下加紧，唰唰唰唰，快步如风，直接就奔了桂家庄了。来到桂品他们家门前，家人在这站着呢。哟，少爷，快进去，把我二位伯父请出来。时间不大，桂竹山桂竹庵哥俩出来了，一看是桂品，嘿小子，你怎么那么大谱啊？啊，叫伯父出来接你。伯父您过来，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这位啊是朝廷的大班头汤云。汤班头，这是我二位伯父。汤云赶紧上前敬礼，咱们叔不说废话了，桂品呢就把事情经过一说。把这桂大爷桂竹山桂二爷桂竹庵气坏了，两个人是勃然大怒。好啊，这画图为非作歹，早就应该铲除的。来，回头就跟这家人说，取我们哥俩的军人来。家人赶紧进去了，两个家人每人取出一条冰铁虎尾三节棍，哥俩接过来在腰中一别，走。四个人迈大步跑奔三皇观，来到庙后头。桂品一拉着汤圆，汤班头，您跟我二位伯父到山门前闹去，分散画图的精力， 张着小闹，我到后边呢把凤琪少将给救出来。这话您可听清楚了，这贵嫔只说你跟我二位伯父到庙前搅闹，可没说让他们动手，所以就分了兵了。汤云呢跟贵大爷贵二爷爷仨往南走，这贵嫔呢稍微愣了一会儿，纵身就上了墙了，飞身下来各处窥探，就听见东配殿内有人叹气，仔细一听里边有人说话了。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不死不活，我这叫干什么呢？贵嫔一听口音是外地人，没错，肯定是凤旗少剑客，赶紧推门就进来了。一瞧，是不是凤少剑客呀？甭说话了，这贵嫔马上给金莲花凤旗就给松开了。凤旗疏通血脉，然后给贵嫔施礼。这位大哥，多谢您救我，请问您贵姓高明？贵嫔呢就把自己名姓说了，然后把经过一说。凤旗一听就急了，这可坏了，画图手黑心狠，二位伯父恐遭毒手啊，快去助战。凤旗抄枪，贵嫔亮刀，两个人越墙往南，来到山门一看，可傻了，这汤云这跺脚呢，汤班头啊！这两个人一看汤云这回头往那庙前一看，贵嫔就急了，哎呀，伯父啊！一下就趴到地下往前爬呀。贵竹山、贵竹庵哥俩的尸身就掉在旗杆上，往下滴滴答答流血呀。汤云哭着就把经过说了。书中暗表，这贵家庄是老哥仨，大爷人称霹雳杰贵竹山，二爷贵竹庵人称烈火侠。您听这俩绰号，一个是霹雳杰，一个是烈火侠，这哥俩的脾气太暴，要依着汤云呢在画图这山门前闹一通呢，分散分散画图的精力，把这位凤旗救出来也就行了。可是贵家哥俩可不干，一个人一条虎尾三节棍来到山门前，啪啪的一砸门，嘿，画图老大伙，出来闹活。这画图带着四个小老道就把山门打开了。不两夫，原来是贵氏庄里到此何干呢？贼你！无事生非啊！好，贵竹山，你就见招。好皮包！贵竹山哗楞楞一摇这虎尾三节棍，嗡的一下，照着画图这老道太阳穴就打来了。那画图多好的本事啊！身形特别快，吞头一躲，手中宝剑剑走中盘，正是贵大爷的大腿。这一下就扎进去了，往出一瞟，哎呦，扑通一声撒手扔棍，大爷当时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贵二爷眼珠子都红了，大吼一声，好主上杀我兄长，哗啦一顺着三节棍插花怪顶就砸。画图滴溜溜一转身，剑走撩阴，贵二爷往前一迈步，老道反手一剑，这招叫苏秦背剑，唰一道寒光如同闪电，正是二爷的左胳膊，真狠呐、就扎进去了。二爷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汤云吓得滋溜一下就钻到树林子里了。画图用手一指，嘿，贵竹山贵竹庵呐，今天叫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花爷爷的厉害。来呀，把两个旗杆的绳子放下来。这小老道放这绳子，画图亲自到庙里又拿出一捆绳子亲自动手啊。 就把桂大爷桂二爷拽到旗杆底下，用绳子捆好了，绕到这旗杆绳上，两边是一样的，就把这哥俩头朝下拴在这铁滑车的绳子上。这徒弟就是小老道，俩人拽一根，唰的一下往上一拽，就把这桂氏哥俩吊到旗杆顶上了。本来受这么重的伤，应该止血，应当上药，往这上面一吊，着血往前一流，那还不空死啊？汤云吓得这哆嗦呀，话头知道汤云跑到树林子里了。我两口汤云，你还敢捣乱吗？哎，走回去。说完之后带着小徒弟们进庙了。就在这时候，桂嫔跟凤琪就到了。桂嫔抬头一看，两个伯父死得这么惨，放声大哭，回手就拉出刀来了。凤琪急忙扑过去就把他抱出来了。贤弟啊，你可不能莽撞啊，华佗武艺高强，二位伯父遭此惨难，咱们哥俩就去找华佗玩命，这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啊，从长计议，给二位伯父报仇吧。哎，桂嫔爬起来了，两只手抱住凤琪的肩头，现在只有找我爹去商量了。伯父大人有公干吗？您不知道啊，柳家营住着我一位祖父铁爪神鹰柳飞雄。哦，凤琪一听，这位柳飞雄可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剑客爷呀。那咱们请老剑客爷去不成啊？因为我这位祖父啊，身犯瘫痪之症，在炕上动弹不了啊。老剑客爷有一个儿子柳瑞柳和凤，人称西华侠，那是我的伯父。因为老人家有病啊，心里烦，老跟我伯父吵嘴，所以呢经常把我父亲叫去陪着说话，给他们爷俩劝。这不又去了两天了吗？凤大哥，这么办，您跟汤云在这看着，我去柳家营叫我爹去。好吧，你可千万别着急，快去快回。桂嫔啊，往北就跑，撒腿如飞，直接奔了柳家营了。柳家营呢是个突厥的大镇，商贾云集，这时候路径人稀，已然夜里三更天了。桂嫔跑到柳家门外，上前一叫门，家人把门开下来。哟，桂少爷，您从哪儿来呀？我爹呢？上房陪着老爷子说话呢。桂嫔赶紧跑到上房，一看里边灯光明亮，在西山墙下大床之上正坐着老爷子。老剑客爷柳飞雄啊，老爷子下肢虽然不能动了，人还挺精神，赤红的一张脸，白剪的骨草辫，两道残眉直插入鬓，瘦好有二寸长，遮住双眼，两只眼睛金光闪闪，就如同两盏明灯，鼻之口阔，一部银髯扇满前胸。老爷子是个高个儿，坐在这床上比人站着都高，八九十岁了，眼瞧快一百了。老爷子不说实话，到底九十几了没人知道，因为他儿子都七十出头了。迎面一张八仙桌子，上手呢坐着金华侠柳和凤，下手呢就坐着桂嫔的父亲双拳侠桂竹灯桂三爷。桂嫔再着急也得先给祖父磕头啊，到了床前跪倒了，孙儿给祖父叩头。 小嫔子起来。 桂嫔站起来了，要给伯父父亲行礼。柳和凤就问呐，孩儿啊，这么晚来了有什么急事吗？桂嫔眼泪下来了，我二位伯父惨死在三皇观，被二老道华佗给害了， 什么？贵三爷可要急了，为什么啊？爹，北京的皇上丢了一杆宝镫，让华佗给盗走了。皇上传下口旨，让大班的汤云得寻找宝镫回朝啊。没想到汤云跟着凤琪来找这华佗，少剑可被擒了。汤云是慕着名上家找我来的。二位伯父跟着我去了，没想到被华佗所害。贵三爷可就急了，要杀华佗报仇，下回再说。 世界里找到安稳。 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桂嫔来找他的父亲，把二位伯父惨死的经过一说，三爷桂珠灯可真急了，站起身行，走。他一重会，那么刘老爷子的儿子柳和凤能不动换吗？失手一抄刀，柳飞雄老剑客也是勃然大怒啊！嘿，我要能动换画图，他也不敢，就因为我走不动了，他也成精了。快去，不行就把我抬去。柳飞雄说的话不假呀，如果柳飞雄不病，画图啊他也不敢惹这老爷子。桂嫔、桂珠灯、柳和凤爷仨脚下加紧，这时候东方日出了，天已然亮了，爷仨来到山门外，看见两个哥哥吊在旗杆顶上，三爷是痛不欲生啊。给他们一瞧，就在这庙的对面南边放着一个豆腐摊，一杆水秤上边放着刀枪。再一瞧，一位老人花白胡须，手持五斤折铁刀，腰中系着围裙，正跟恶老道画图打呢。汤云不知道这位姓苏名登苏草山，人称玉翻侠，他的父亲可了不得了，老人家人称八卦云刀赛铁拐，姓苏名仪，苏旷然。这苏旷然的亲师兄是常州府清风巷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震冷运回，也是人间的剑客呀。苏仪苏旷然在江湖上拜了一盟把兄弟，哥四个，这哥四个能力太大了，大爷就是顺治皇帝亲封的四大名剑之首镇古侠董乾、董华一、董老剑客，二爷呢是太乙剑客楼震。您往好听咱们就快说到楼震了，三爷呢就是这位坐在床上生了病两条腿不能动的铁爪神鹰柳飞雄，四爷就是苏仪苏旷然。苏四爷是穷，他的亲师兄百折不饶青云叟冷震就在常州府清风巷自己的住宅西边给兄弟苏四爷盖了一所房子。因为明朝末年天下尚武啊，每隔十年就成立一次松旁会，到会的呢都是武艺绝伦的剑客。这年在徐州府冈山县设摆松篷大会，承办的人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冷老剑客，每位来的都得上梅花圈露一手绝艺留作纪念呢，以武会友吗？这苏四爷上台了，练了一手云刀探马掌，这是苏家的绝招。因为苏四爷呢生理上有点缺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脚，这练武跟别的可不一样。虽然苏四爷这点点脚他克服了困难把这手练绝了，那苏四爷确实下了苦功夫了，但是上台他一练这云刀探马掌，上身就轻轻的一晃，人家苏四爷呢这招是流血的，不影响这绝艺的发挥，他这么一晃呢，底下不知道内情的哟，风摆荷叶呀、啊！这台底下都是武林高手，大家伙来一场笑，苏四爷听见了，苏四爷气坏了，用手一指，想什么？不服上来比试比试。本来是以武会友，他这么一说的，蹭一下有不服的就上来了，当场较量吧。一下就让苏四爷用这绝技给打下去了，上了一个打一个，上了一个打一个，连败12名剑客，还没完了。大家伙一看坏了，有人就报告了冷老剑客，冷爷赶紧跑到台上来了。 给大家伙作揖。各位各位，您等着，您等着，我劝劝我这位师弟。然后就跟苏四爷说：“师弟呀、啊，您练得不好，还不许人家笑话吗？”嘿，四爷心说：“别人不知道我因为这点生理缺陷，我下的苦功，他可以笑我。您是我亲师兄啊，您每天瞧着我练功，还说我练得不好，您这不说话欺心吗？有心跟师哥翻脸，不合适。得嘞。”强压怒火，忍这口气跳下台来，回转常州老家了，把事情跟结发之妻四奶奶杨氏一说。四奶奶知道四爷脾气，赶紧收拾东西。对了，你收拾东西算对了，跟我走，咱们离开常州。哎，好在家穷，也没什么东西，夫妻两口雇辆车走了。后来这所房子呢，冷老剑客爷就把他给了苗泽苗润宇了。单说这夫妻两口直奔四川柳家营，来到三哥的家门外，让家人往里通禀。柳飞雄一听兄弟来了，拉着孩子出去迎接。柳瑞赶紧跪倒在地给叔父神母磕头，把神母请到后宅跟母亲见面。这爷儿俩呢，摆上酒宴，给苏四爷接风洗尘。哥俩喝了酒，柳瑞、柳和放在旁边伺候着。刘老剑客就问呐：“老四啊，怎么这回会跟弟妹出来呀？”三哥，您甭问了，您给我找两间房，我呀就在这儿待下去了。我们呢，不走了。嘿。是不是跟冷老哥哥闹别扭了？对呀、啊，您问我我就说。苏四爷就把松鹏会的事情一说。三哥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跟冷师哥的缘分算尽了。柳飞雄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在松鹏会上啊，你招了众怒了，一个上去给打下来，两个上去给打下来，你打下这么多来，这冷爷上去能向着你说吗？嗯，所以柳飞雄一想啊，得了，我呀，别说我师弟不对，他脾气太古怪，我要一说他跺脚要走了，他又穷没地儿去的。得了，柳飞雄压了压火，老四啊，在这住着好。我有的是闲房，你看哪儿顺心，哎，你一指咱们就住哪儿。过了几天，苏四爷一看呢，在街心路北有三间铺面房，后边呢是个小院子，院子里三间正房，还有两间厢房。苏四爷一看不错，跟柳飞雄一说，两口子就搬过来了，在这一住生下儿子苏小山。四爷哪儿也不去了。苏登、苏小山六岁的时候就跟着爹练把式，后来刘老剑客爷结发之妻柳三奶奶去世了，苏小山呢在这儿出生长到35了，他的父亲苏四爷无病而亡。柳瑞呢跟苏小山有交情，一个是三爷的儿子，一个是四爷的儿子。桂竹灯呢又跟柳和凤有交情，所以哥仨很投机，就磕了头，就拜了把兄弟了，结为金兰之好。桂三爷经常来，苏灯啊就跟桂三爷说，我想做个小买卖。做什么买卖啊？我明儿俩会做豆腐呀，省得闲着。行，桂三爷就拿出100两银子做本儿。这苏小山买了一头小驴儿，一盆水墨，一担豆子，就开张了。早上起来卖豆浆，时间一长啊，真有不少人拿着豆子上这换豆腐吃来，做得好啊。每天老太太看门卖豆浆，这苏登呢 就挑着担子到四处去卖豆腐。今天早上啊，这苏小山挑着挑子正好来到三皇冠的庙外头，抬头一看，可傻了，旗杆上吊着贵大爷贵二爷死的个惨呐、啊！苏小山心说，准是恶老道画图所害啊。嘿，自打刘老见可爷不能动了，你说这画图他成精。苏小山一看呢，那边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正是汤云跟凤琪。这俩人一看苏小山，苏小山一看这两个人，苏小山就一抱拳，二位肯定刚才的事你们看见了吧，这贵家哥俩是不是恶老道画图所害？大班头汤云点了点头，不错呀。把事情删繁就简一说，苏小山听完了二话没说，一抹头撒腿就跑回家了。老太太呢正在这破栏柜里头站着卖豆浆呢。娘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跟你说，我贵三弟的两个哥哥都被画图的老道杀了，你快给我拿刀去。老太太丈夫就是个练家子呀，老太太一点没犹豫，推后门就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刀拿出来了。苏小山把刀接过来了，妈您别担心，去吧，为朋友两肋插刀，娘不惦记呢。苏小山就跑奔了三皇冠，把刀拔出来了，刀鞘子往这豆腐挑子上一放，攥着刀来到山门前，啪啪的叫门，时间不大，小老道出来了。哟，这不是苏掌柜的吗？怎么拿刀动荡的？我们不缺您豆腐钱呢。呸，把画图给我提出来。这小老道撒腿往里跑，告诉了画图画亮宇，画图就出来了。吴连峰，苏掌柜干什么呀？画图，贵师弟兄是不是你杀的？正是山人。苏某人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拿命来，举刀就断。华佗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苏小山一个夜底藏花反腕的刀唰就到了。华佗寸头一躲，苏小山手中刀孔雀提梁，刀走撩阴，华佗赶紧来个燕子钻云，就跳出圈外了。嘿，华佗心说，我净吃他豆腐，我可没瞧他动过手啊，这豆腐好吃，他这功夫也不错呀，我可不能疏忽大意。您看这练家子早这么两合就能发现对方的本事。恶老道画图抖擞精神，力战玉翻侠苏小山。就在这时候，桂竹灯跟柳瑞柳和风哥俩来了。桂竹灯气得血贯瞳仁，往前一扑，举刀奔着画图就剁。柳瑞赶紧飞身过来，就加入战团了。三侠战画图，给画图弄得手忙脚乱呐、啊，挺狼狈的。就在这时候，猛然间听见树林子里有人念佛号：“无量佛，花仙长修得金黄，山人来也。”话音还没落呢，噌的一下，跟燕飞似的就出了一老道啊。身背梁天尺，眼银然就站在了众人面前。来的是谁呀、啊、正是剑山蓬莱岛无形剑客莫奇宇俊。咱们前面说过，圣玉圣陶然指挥三中的水军投打剑山，剑山蓬莱岛的人退进山中之后，英王君臣就商量了，让无形剑客莫奇宇修到成都府去行刺，想把钦差大人年羹尧刺死。年羹尧一死，朝中得办这件事，派人接这差事，就给剑山蓬莱岛腾出功夫来了。英王傅宝臣君臣好连通 卧龙藏风岛共同起事。所以莫西与修呢，奉英王富昌之命就来到成都了，他得围着这公馆采荡，得夜间进公馆刺杀钦差大人。没想到头一次到公馆一采到，里边是一片漆黑，连个打镜的都没有，根本看不见年羹尧的影子。莫西与修只好回来了，第二天要去，第三天第四天连着去了五天，每天都是一样。老道在这待了半个月，老道一想，坏了，这是有高人给年羹尧出主意了。这年大人呢，一到天擦黑就睡，睡不着眯着，周围全都是侠客剑客。老道一想啊，照这样我没法下手，我先回到山中跟英王商量商量吧。所以他往剑山走，这天走着天光已然亮了，就看见前面有个小老道，身背后背着一大包袱，一看认识，是三皇观画图的徒弟小老道明月。明月啊，站着！明月回头一看是莫西与修，赶紧就站住了，回头跪倒在地：“师伯呀，弟子给您磕头。”“起来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去呀？”“弟子奉命把八宝灯送进山，因为三皇观有人搅闹。”这小老道明月就把上边的事情说了一遍。莫西与修明白了：“明月呀，你先进山吧。”“啊！”老道跟他走到河边，招手一叫船，明月上了船了。莫西与修瞧着明月进了山了，莫西与修放心了，这才回来，直接够奔三皇观。嘿，心说话图啊，幸亏我来了，不然的话你就死了，三峡群战呐、莫西与修这才口念佛号，飞身行出来，就取出兵刃量天尺。柳瑞、柳和风一看，我先下手为强吧，一推花白胡须，刀走缠头裹脑时挂着风声，人过来刀也到了，唰的一下就奔着莫西与修斜肩带背砍。无形剑客老道莫西与修左手一样，右手这尺炸斩风云，就奔着柳瑞的太阳穴打来了。快呀，根本不容你躲，柳瑞躲不开了，只能闭目等死了。贵珠灯一看，蹭一下过来捧刀就扎。老道可就不能打柳瑞了，第六招转身行，右手尺一立，左手尺小鬼推磨，照着贵珠灯肋下扎。贵珠灯想躲根本就办不到，柳瑞就急了，赶紧捧刀就扎。双侠就这样跟莫奇与修打在一起，但是绝不是莫奇与修的对手，太危险了。突然间从东边树林子里飞出一个人来。 哎呦呵，莫奇大爷，咱们可是死约会不见不散呐。 哗啦啦手伸一段判官笔，就好像风声一样，唰。大家伙一看呐、谁来了？镇古侠董谦、董化一。老剑客爷怎么这时候到了？咱们前边说过，在菩提寺，老剑客爷给徒弟凤琪跟谭天、谭元帅的妹妹谭灵仙定了亲了，然后刚保着小姐走，老剑客爷不放心呐。我得跟着，这样他跟着就看陆刚这人怎么照顾谭天的妹妹。这一路上走了三天，老剑客也是暗熟大志啊，嘿，陆的爷爷兢兢业业，每天晚上一住店，谭姑娘跟丫鬟睡着了，这位陆刚陆大爷围着房子得转，一直转到三更多天，天都快蒙蒙亮了，人家才回屋休息呢。董老剑客爷放心了， 老剑客爷一想，我就是打无形剑客莫奇玉修的时候，我这铁球丢了。得嘞，哪儿丢哪儿找吧，我得奔剑山。所以老剑客爷又奔了四川了。清晨早起，路过柳家营，他看了看街道，怎么这么熟啊？这是哪儿啊？想不起来了。董老剑客走到街心，路北呢，卖豆浆的一个白发婆然、满脸愁容的老太太在这卖豆浆，这眼睛老往外看。就在这破栏柜头了，有张破八仙桌子，桌子上有个小桶，里边放着羹匙，一个放盐的碗。董老剑客爷看这老太太面熟，也想不起来了，就过来了。老太太，给我盛碗热豆浆啊。嗯，董老剑客就坐在五凳上了。老太太盛好了豆浆放在桌子上，董老剑客仔细一看，嘿，老剑客也认出来了。董谦就问老太太，娘家姓杨吗？老太太回来一看董谦，是啊，那婆家一定姓苏了。哎呦，您是哪位呀？弟妹，我是董化一。哎呦，原来是哥哥，小妹给您磕头了。四奶奶跪地就磕头，董爷赶紧起来了，一边作揖一边说，弟妹少林呀，多年不见啊，快起来快起来。苏小山的母亲站起来了，弟妹呀，我四弟苏爷还好吗？老哥哥他已然作古了，只有您的侄儿苏登，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四奶奶聪明啊，我儿子去占华佗，那恶老道华佗可了不得呀，这董大哥的功夫天下第一呀。四奶奶聪明啊，哥哥您的功夫搁下了吗？没有。我跟您说，您侄子呀跟我要刀了，上三皇观了，给朋友报仇去了，现在都没回来。嗯，三皇观不是那华佗吗？这可危险，我得砍过去。老剑客爷二话没说就奔了三皇观了，往这一看好悬呐，柳和凤、桂竹灯两个人站着莫奇雨修眼看要输啊。这苏登、苏小山站着恶老道画图，这哥仨全不成啊。老人家飞身形就出来了，苏登，帮着他们哥俩把老刀刀交给我。苏小山一看乐坏了，老剑客爷来了，哎呦，这可行了，赶紧跳出圈外，帮着那哥俩去打这莫奇雨修。董老剑客爷就奔了华佗了。那杂麻华佗，你好狠呐！说的话，老爷子魁星点元，这判官笔戳就到了，华佗可就愣了。到底如何取灯，下回再说。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 翱翔的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